你看啊，我们今天啊会把第十番显见讲完哦。然后呢，在讲之前，我觉得大家现在心还不太够静，我把前面的稍微复习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十番显见啊，从第一个带着大家很快的走一下，然后我们走到第十番，我们把第十番显见今天结束。然后后面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就再多看一点，那行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我自己要翻到那边。十番显见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。这个因为十番显见讲完之后，后面是真的重头戏啊。那个重头戏，你说说难不难？说简单呢，那也不简单，因为你开悟就是靠那一段。你能不能开悟，就是在看后面那段。所以前面十番显见啊，这个奠定基础非常重要。十番显见一开始是讲显见是心嘛，哦。现在讲一次，就是说十番显见啊，因为我们后来会进入如来藏，所以如来藏是本尊。十番显见呢，好像那如来藏的照片，所以他就基本上啊，先把这个十番显见啊，这个见用见性这件事情啊，它的特性、它的状态，那么让你了解之后啊，后面就可以把这个如来藏给带出来了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见性是什么？你要有这个概念哦，因为第十番显见的问，你就要知道有这个层次啊。猫也跑来了。那个见性啊，其实啊就是如来藏忽然一念不绝。你要知道，如来藏本来是光明的啊，本来是如如不动的，它就忽然间啊一念不绝。至于那一念不绝是怎么回事，在《楞严经》后面呢、啊、会做比较详细的解释。那么前面你就大概知道，它一念不绝啊就有了能所。哦，这个大概应该知道的，有如来藏啊，你这几个层次你必须明白啊。如来藏一念不绝之后就有了能所，能是什么？能见的见性嘛。那所是什么？所见的境界，一能一所。能是什么？能就是自己。所是什么？所就是我的对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所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讲心经空性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把能所给打断，你才能够证空性。能是我自己，所是对面，所以为什么说你没有慈悲心是不可能证得空性？因为一个有慈悲心的人是没有人我中间那条界限。那么你有能有所，你永远证得不了空性。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福跟慧要双修？福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慈悲心。哦，慈悲喜舍，对不对？所有众生的苦，我视若自己的苦。那么，所有众生的那个欲求啊，不要讲欲求，他们的需要，我都尽量的满足他们。那这个说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，我们要有慈悲心。哦，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修福了。那修慧是什么？那很容易嘛，就是空性。所以，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楞严经》这些所有的东西，其实全部。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。你要是懂的话，这所有的经都懂了。哦，所以十番显见一开始就开始跟你讲见性，告诉你啊，我们不管是耳朵听到、眼睛见到，因为先用见性嘛，因为最主要就是说，哎呦，一共有六根，我就拿一根眼睛吧，眼睛最容易解释，我就用眼睛，其他的五根以此类推。所以你说眼睛，他说，哎，眼睛啊，你能看到东西，耳朵你能听到东西。并不是因为你有那个肉眼，也不是因为你有那眼珠子啊，也不是因为你有那个耳朵。其实真正在听的是什么？是里面，真正在看的是里面的见性。哦，所以他告诉你，见到明啊，见到外面的光亮啊，看到各种种的色彩叫做见。但是呢，一个盲人或者一个有眼睛的人在暗室里面，你看到的暗也叫做见。你不能说，哎，见明就叫见，见暗就叫不见了，那不行啊。这所有东西都是能见，明跟暗都是你见性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概念啊。那因为今天这刚刚我们所讲这个概念，第十番显见等会都会讲到啊，你就要知道小乘是讲这个明暗。空色，你看是不是要有明，要有暗吗？要有一个虚空啊，虚空里面要有色相，你才能成为见。哎，他说其实不是，那是小乘是错的。真正的大乘， 管你外面是明示，哎，你有眼珠子没有眼珠子，外面是什么情况，你都能见，这个叫做见性哦。那你要记得，每次讲见性，你别忘了耳朵、鼻子、身，这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其实全部都是一起的。然后后来有讲见性不动啊，不动是什么？就告诉你哈，我很喜，我说一直说我很喜欢这段的比喻啊，他用这个灰尘啊，跟客人啊。来比喻外面这些烦恼，你去想客人呢、啊，来来去去酒店，灰尘呢在房屋里面飘扬，这些东西啊都是会动的。那么只有见性是什么？见性啊，如果你去想啊，如果这个客人来来去去啊是动的，那客人的对面就是那主人，主人一直安住在那边，不管客人怎么来，他一定要去，但主人不会离开。那灰尘呢？灰尘也一样啊。灰尘会飘动，那虚空会不会飘动？虚空不会飘动，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形容啊，来告诉你这个客人啊，这个灰尘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烦恼。客人是比较粗的烦恼，那个灰尘呢，是比较细的烦恼。那么，这个客尘啊，其实你要能够想，它就是生灭的，而那个主人呢？还有那个虚空啊，它是不生灭的，所以一个啊就是在讲我们的烦恼，另外一个呢，烦恼对面呢其实就菩提，菩提就是什么？真如心啊，你去想到菩提啊、真如心啊、涅槃啊，就同一卦，你不用，我觉得至少我们啦，我们也不是什么佛学大师，也不是出家人，大概有概念就行了。很多时候我倒觉得说太多东西。不见得要去深究，如果深究能够让你更明白，那很好，那你就去仔细研读。可有的时候越看越糊涂，那你不如就不用深究，你就大概知道一个是会，一个是这个叫做什么生灭的，会动的，另外一个呢是不生灭的，是不动的就行了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刚刚讲到啊，讲到我们这个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什么？不生灭。那你要记得啊。这个显见性啊，见性是不灭的。我们呢，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投胎啊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这世当人，下世当狗，后来呢，可能又变成人，又变成地狱啊，后来天人，反正那类轮回，这个东西叫做生灭。生灭有两个层次啊，第一个层次就是在讲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生灭，这个是分段生死。其实后面我们的生死说啊，还有一个叫做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呢是比较高层的啊，你已经出离了三界，但是你是不是还没有修成圆正佛？那你从菩萨低阶的菩萨，是不是慢慢往上修，一层一层往上爬？你每一次摆脱掉一些烦恼，往上爬了一阶，其实就是一个变异。这个比较不是说我们肉体这个生死的这种概念，但是就等于说你一直 transform，你一直往上在，更精进更精进，这个叫做变异啊。那真正到了圆正，那就是不生不灭，那么也不动了，就是说它等于说是如如不动啊。所以生灭啊，它就告诉你我们的肉体啊是因缘生灭法，那如来藏呢？如来藏是不生不灭，所以。还有人来啊，所以那老，哦，每月对，所以那个老国王啊，老国王就很开心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老国王这一世做了很多福德功德啊，他心想他这挂了以后，他每天布施请佛跟他的那个下面的弟子过来，那他心想他挂了之后那怎么办？他投胎到哪去了？所以佛教他不用担心，他说在你生灭的这身体啊之外，还有一个不生灭的如来藏啊。那第四品呢，就告诉你显见不施，不施是什么？不生灭跟不施不一样哦，它可以不生灭，但你会失去它，对吧？所以他告诉你啊，不但如来藏不生灭，而且是你从来不会失去它的。他就告诉你啊，用一个比喻，什么手背，对吧？你手背往上举、往下举，都是手背。但他就告诉你，我们人世间呢、啊，老是。一直 focus 在那手背是正的啊，还是手背是倒的啊？你就看到那手背，但是呢，你没有看到那个这个往上也好，往下也好，它都是同样的手背。凡夫也好，佛菩萨也好， 其实它佛性是相同的。他就一再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你千万不要起分别心，因为之前就讲嘛，就是如来藏变成能所，能所之后呢，是不是就出来分别？分别之后啊，就来的执着。这一层呢、啊，如果你没搞懂，你第十番显见学不会。第十番显见就是在告诉你这中间这不同的层次的这个概念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从如来藏变成了能所啊、哦，是不是有能见跟所见呢、啊？但是当时的能见跟所见，你要记得，就好像一个镜子哦，我什么东西在我对面，我就看到什么样子，并没有所谓的分别。但是再往后面去，越来越粗，你想想看，变成什么？是不是变成了我们的分别心？分别心是什么？就是你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你会分别啊，你会分别这是茶，这是咖啡，这是水。但是其实也没有问题，你只是做分别，你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你没有造业。但是后来那个分别啊，又会更粗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执着。这个时候你就造业了，就到六道轮回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把真如能所。分别、执着这几个层次，你要搞清楚，那你才有办法去学第十番显见啊、哦。所以这边呢、啊，就是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，你们心静下来，我们就可以讲十番显见，因为十番显见呢、啊、相当重要。那么第四番显见，我们是不是还讲说，哎，圆妙明心，保明妙性，这大家都记得，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那个性啊。我们的有心有性，我们有说过啊，你心性如果连在一块儿讲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心啊跟那个性啊分开讲，但是呢是放在前后句，那它肯定有一点点差别。或者说你某个地方只看到心，或只看到性，或心性连在一起讲，那都没问题，那就是在讲如来藏同一回事情。但是如果啊你看到了什么什么心。什么什么性就在这边连在一块儿哦，那这个地方就会有些许的差别。什么差别呢？心啊是比较 focus 在用那个妙用啊、哦，那性呢是比较 focus 在它那个体性啊、哦。妙用是什么？就是照嘛，观照嘛。那体性呢？体性空寂。这样你就能够懂了啊、哦。他这边在讲的是如来藏以及它的妙用。不是我们那种六道轮回里面那个随缘在那里变人变猪变狗的那个用，不是。他这边讲的是如来藏的妙用，所以啊，他能够观，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啊，理呀、啊，就说真理呀、啊，去观真那个真智啊，去观照真理。真理呢，就是说真智里面有真理，真理里面有真智，这后面会讲啊，我们往后会讲这一段，然后再来啊，他就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相啊，众生相怎么出来的？这个我们就不再复习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只把重点抓出来讲一下。那么他有告诉你啊，中间这边还有一段，我记得第四番显见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的啊。你看他记得中间还有说法音啊，跟法性，记不记得？佛在讲法，是讲佛法啊，很多的声音啊，在讲法，这个是法音。但是法音一断掉之后啊。法音一断掉之后，你会怕猫吗？嗯，法音一怕断掉之后啊，那东西就没了。所以法音是生灭相哦。真正你要听法是什么？拿你的佛性，拿你的法性去听佛法的法性，去法性佛性去听那个法性啊。所以这边都告诉你说，这个生灭法也是举个例子告诉你，甚至是佛法《金刚经》。哦，佛所说法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灭法，都像啊这个第二月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说啊，人家在讲法的时候，或者说你要问人家什么事情，你说那个月亮在哪儿啊？那个人就拿了手指啊去指那个月亮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要看的是那个月亮，不是那手指。你要随着那个手指去看月亮。那那个手指是什么？手指就是楞严经，就是金刚经，就是心经。那月亮才是真如心。但是你不能够 mess up 这个手指跟月亮变成同一回事情，那不行啊。那后来再来呢，是不是在讲这个第五番显见啊？第五番显见是，我看， 沈剑无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讲说，那个因缘生灭法，是不是有明暗？我记得每次就讲嘛，这几个大概都会背了，对，明暗通色，对不对？这四个字肯定你要得背得下来嘛。后面是不是还有清跟浊啊？还有空跟有嘛？空跟或者是静跟动嘛，都可以。他说只要是因缘生灭法，你想想看，那个东西什么是要还的？因为白天来的时候有光明，但是太阳来的时候有光明，太阳走了之后是不是月亮来了？月亮来了就变黑暗了。那你是不是只要是二元对立、二元分立、二元相对，人世间的是二元相对待的这种，一定都是生灭有还的，因为它就是 A、B 两个互相排斥啊，日跟明跟那叫什么明跟暗。然后呢，通跟色。当你看到墙壁的时候，它就是色，不可能通。你看到动、看到虚空的时候，它就是通，不可能色。这两个就只有唯一能够存在一样东西，所以它绝对都是因缘生灭法，这些东西是要还的。唯一不要还的是什么？唯一不要还就是你那如如不动、不生不灭的见性，就是你的如来藏啊。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你，哎，它不但呢、啊、不会生灭。而且啊，是不用还回去的，这个东西很重要啊。那之后再来呢？这我都到翻到哪？我根本都没在看书，这是第几翻呢、啊？现第六讲了没啊？哦，显见不杂哦，显见不杂，什么叫提醒我？那就可以，我没在看书。显见不杂是什么？见性啊，是能，是有情的，对吧？那你外面的境界呢？是所，是无情的。能见的啊是有情，被见到的是无情。你只能要不然能，就要不然所，对吧？那你是无情的，你要被看到，你就不能够看对方。那么见性呢？你看到对方，你自己就不会被看到。所以阿难就问佛说：“那我怎么去分辨哪一个是见性，哪个是外境，或哪个是真实，哪个是虚妄的？”他就跟他讲：“你的见性啊是没办法被看到的，没办法被指出来的。”外面的境界，即使是虚空，都是可以被看到的，被指出来的。那么就用这个方法来告诉阿难，什么叫做就是说什么是自己，什么是对面。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ndicator，可以教他怎么样能够来辨别自己跟对方。那再下一个是什么？显见无碍，对不对？好，无碍是什么？无碍，他就告诉你啊。这个阿难很有意思，就问一些很奇怪、无厘头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他其实是在 predict 后世子孙啊，当佛灭了以后啊，所有人都灭了以后啊，基本上大家就是在靠这几本经书在学佛啊。那后代子孙会提出来的问题，他们都要事先问好啊，不然这以后的问题谁来回答？没有人敢代佛来回答嘛。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其实都。这个怎么说啊？都已经安排得非常的圆满了，非常的详尽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就佛很喜欢用虚空来形容如来藏哦。但是你要记得，虚空绝对不是如来藏哦。那个虚空就有点像见性啊，他用虚空呢来形容如来藏，那么用见性来形容如来藏，但虚空肯定见性两个都不是如来藏，其实都是带妄的啊。那他说啊，你看这个虚空啊，如果今天你放了一个方形的容器在这虚空之中，那你的虚空是不是就别被隔成了一个方形？你放一个圆形的容器啊，在这虚空之中，这虚空之中就隔成了一个圆形的。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的虚空就变成这个房子的形状。那你说我不想这样哎，我就想进虚空变法界，我想周遍法界，我不想被这个房子给隔断哎。他说啊，你不想被这个容器给隔断，你不想被这房子给隔断，你真的要做的是什么？你不是把这房子给拆了，也不是把这个圆形的容器或方形的容器给毁了，你不，也不是把，应该是说不要，他是说，对不起啊，我这边地方讲差了。他说，如果啊，这个圆形的容器啊，跟方形的容器在这上面，而造成你的虚空有隔断，他说啊，你真正啊，真正要 你想要改变这个虚空啊，其实并不是说我必须啊要把这中间的，他说，你看我现在方形的这个容器中间看到一个方形的虚空，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个方形的虚空，你要拿掉的不是这个方形的虚空哦，他说你要拿掉的是那个方形的容器，这个地方你听得懂吗？如果你想要拿掉方形的虚空是拿不掉的，因为那是你如来藏，它从来没有分段，它也没障碍过。真正障碍的是那个方形的容器。那方形的容器代表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知见、我们的执着、我们的分别心、我们的无明。你所有的设限就是那方形的缘起。就是那方形的容器，你的容器越多，你设限就越多，所以你真正要拿掉的是你的分别跟执着啊，外境是不需要改的。哦，你在，当你是一颗仇恨的心，你就算在天堂，你都如在地狱般的痛苦。今天把你放在任何豪宅里面，你的心是一样的痛苦。所以要改变的不是把你放到豪宅，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不是把你放到豪宅，不是把你放到凡尔赛宫，不是把你放到天堂，你就能开心的。你要改变的是你那个心啊，你要改变的是把你的分别执着放下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方形的容器。如来藏是尽虚空遍法边界，周遍法界是没有任何的 boundary，那个 boundary 是你自己设限的。所以，为什么说你今天回光返照，当下你就顿悟了？等会我们讲那个《坛经》的时候会讲了。他说：“好，没关系，《坛经》的时候再说吧。那个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就要记得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你一念心之中，你不要去想改变外境，你也不要想去改变旁边的人，因为这些人跟外境，就算照着你的意思全改了。”你会有其他的痛苦存在，这是没办法的啊，哦。所以这个十番显见啊，文字归文字，但是它里面的意义是很深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你文字就算都没看，那你就把今天的录音啊，你回去就多听几遍。当你不记得的时候，你就听今天的录音，然后十番显见就全部记得了。即使中间有些文字啊不懂啊，细节不懂也无所谓了。啊、哦，好，再来显见不分是什么？我刚刚有没有讲反呢？我看看显见哦，好，显见不分是第八番显见，这个就开始了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啊、哦，就是在讲实相哦，这三番特别重要。那第八番我记得上次大家都说真的都听懂了，所以他就问见性啊、哦，见性是什么？见性就是我们就如来藏啊，跟外面这个外境啊。到底它中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说啊，这个如来藏啊，就是外面这些外境啊，就是树，就是山，就是这些水，它这些东西就是如来藏。你说它是吗？那你说它是，它好像不是诶，因为树就长得树的样子啊，它叫做树啊；山就长得是山的样子啊，它叫做山，好像都不是如来藏诶。你根本指不出哪一个东西是如来藏，因为所有的色法甚至是虚空，各自有各自的形状，各自有各自的名字，没有一个是如来藏，你找不到如来藏。所以你说如来藏吗？就在这里，好像不是。但是你说如来藏不在这个，不存在这个我们旁边吗？那你怎么，你说见性不在，那你怎么看得到是树？怎么看得到的山？怎么看得到是水？没有一个地方，见性没有在作用啊。即使你今天是在暗室里面，或者甚至你是一个盲人，你也见到了暗啊。所以如来藏好像是无所不在啊。所以你说他在吗？没有办法指出来。你说他不在吗？它却无所不在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作用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告诉你非即非离，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啊。你讲实相，是不是我们在讲《心经》的空性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你，它也不是有，也不是空，它也不是即一切法，它也不能离一切法，非即。非离这个东西很重要哦，啊，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就是空性，它不是有，也不是空，也不是即空即有， 也不是什么非有非空，它就是你断四边，哪里都不是。只要你用人世间语言能讲出来的，它就肯定不是。所以佛曰不可说，那如来藏的实相到最后是无法言喻的。我们现在都是讲照片里面的样子，所以讲到后面，如来藏没办法讲，实相没办法讲，所以佛啊讲经难的难在哪里？就是用一个没有办法用言语讲出来的东西，他就非得用言语把它讲出来。这个东西啊，是佛讲经难困难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学经困难的地方，所以为什么心经说最后说无智亦无得？因为当你了解这所有一切，我们今天又学了心经，又学了金刚经、楞严经、坛经，马上学阿弥陀经，这些所有东西学完之后，他告诉你，嘿，通通都是因缘生灭法，你全给我放下。这个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，他玄的地方。佛告诉我们。人生很苦啊，讲出那八苦，告诉你一定要出离。你终于被他 convince 了，知道人生很苦，必须出离。那你就跑去问佛陀说：“那我怎么样真正能够离苦得乐？”那他，你说我终于相信人生很苦，我也明白这个八苦，我要怎么离苦得乐？佛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他说啊，你想要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就是要明白这个苦啊，其实并不存在。哇，那你说一般人听到是不是发疯了？你前面讲小乘，你对吧？讲了十几年，终于讲了，让我知道苦啊，真苦啊！我被 convince 我要离苦得乐，然后后面我终于跟你讲说我要离苦得乐，来求你救赎我。然后你跟我讲其实没有苦，这个就是同样的概念。哦，他告诉你，其实为什么告诉你没有苦？真正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在轮回里面的时候，你苦不苦？你当然苦。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，这个还有啥？那个叫什么？求不得、五蕴炽盛，没有一个你不需要尝的，很苦啊。但是他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在梦境里面，老虎、狮子、坏人都要追杀你。但是你一旦醒来以后啊，你就发现呐、啊，那老虎、狮子所有的梦境，那所有一切苦根本都是虚妄的。所以他告诉你啊，他为什么要让你了解说其实没有这个苦，他是告诉你希望你从梦中醒过来。他告诉你所有的苦，因缘生灭法、六道轮回根本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，没有这些心外啊。不，没有真实的这些法，告诉你唯一真相就是你的如来藏那一念心。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假象，全部都是那一念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是他告诉你，这个我是要告诉你，你不但脱离轮回，而且是告诉你真的证得最后实相，让你大涅槃。他希望你啊，不是只是说像小乘人那着到空里面去，着到空是什么？哎呀，我知道六道轮回这些东西都是因缘生灭法，我知道 KTV 着火了，所以我要冲出去。那我知道六道轮回是虚，这个中里面都是因缘生灭法的，所以我要超脱六道轮回。但是在小乘人的心目中，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不是真实存在，他就不怕跑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觉得是真实存在，他要去躲起来，他要躲到他所证得的空性里面。本来证得的空性是很棒的，他冲出了那个 KTV 的火场，但是当他觉得 KTV 烧火是这么的真实，他必须安住在大草原的时候，他一定要住在他的空性上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变成偏空了，因为。这个空是有执着的，有挚爱的，是有分别性的。这个空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空。所以小涅槃它是偏空，不是真空啊。这个你一定要清楚。如果这个层次你不懂，从我们人世间的虚空啊，变成偏空，最后才是真空。如果这个层次你不懂，你空性实相没办法学。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我觉得不懂，实在已经学不下去的东西。如果你十番显见都已经不记得，你只要记得今天讲的，听懂今天讲够了，足矣啊。所以啊，就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实相是什么？非即非离啊。 那你集一切法，离一切，集一切，离一切相，集一切法，这两个要放在一块儿才行。离一切相是什么？是空，对不对？体性。集一切法呢，是相用。对，这两个东西，体性跟相用，你要记得哦，是合一呀、那才是真正空性啊。所以这叫空有一如啊，这叫性相一如啊，就是集一切法，也就是同时呢，它也离一切相，这才行哦。哦，那你用更高的一个层次讲，就非即非离，集一切法离一切相哦，这个层次啊、哦，比较在。法归法，相归这个叫做什么？性归性，相归相。虽然我两边不着，但好像还没一如。最后啊，那个层次是不即不离呀、啊。那连所有东西四边不着啊，非空非有啊，也非即有即空啊，也非什么？非有非空。这个东西就是无相无不相。你这个地方能懂了之后，大概差不多了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是不是在讲因缘？跟什么？跟那个，哎，自然，啊、哦，自然是外道讲的，没有因缘，没有因果，是吧？所有事情都是莫名其妙出来的。那有没有生灭？有，因为它是莫名其妙出来，所以它出来了啊、哦，只是没有原因。佛为了抵制这个言论，所以出来了因缘生灭法，就跟因为你知道你要去了解那历史背景。佛的那些弟子在上佛的上跟佛上课之前，他是跟外道学习，所以他们就搞了那个什么自然学说啊，然后呢就有一些邪说，所以那个佛就要把这些邪说给断了哦，所以他就来个因缘生灭法，先教小乘这些弟子，因缘生灭是什么？你就是有因会有果的啊，哦，因跟缘呐，加起来成熟了，那果报就出来了。所以先讲因缘，那现在讲了半天，诶，那个阿难就说，那你现在又跟我讲非因缘非自然哦，这我就乱掉了。那个阿难很有意思，他说你这个自然哦，你说不是因缘，因为阿难你要记得哦，人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概念？如果不是因缘就是自然嘛，不是因缘就是非因缘嘛，怎么还会有因缘跟非因缘以外的东西呢？因缘是归因缘，是有因果学说；非因缘是什么？就自然。所以以人的思考方法，不是因缘就是自然嘛？你知道一定要有一种嘛？这怎么可能又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？那到哪儿去了呢？佛啊，就是要打断这个思维方式。其实十番显见，尤其是后面三番显见，就是要打断这个思维方式。它不是因缘，但它也不是自然哦。哦，它就有告诉你。你根本没有办法，因为全部都是二元的，所以你没办法说哪一个东西是你的因缘，是你见性的因缘。你是明吗？明是你见性的因缘的话，那你暗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见到暗？所以都不对嘛。这一个就打翻所有的明暗通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染净这个还有什么空有，全部一同样的概念哦，哪一个是你的自然体？都不是，所以也非因缘，非自然。佛说啊。你用体性，你如果你用这个相用来看，你当然说它是因缘生灭法。但是你用体性呢，它就是非因缘生灭法。佛所说的自然呢，跟外道所说的自然是不一样的哦。佛所说的自然是什么？是无始以来原本具足的，它就一直在，浑然天成的，没有什么因让它生出来了，它一直都在，也从来没有失去过。哦，这个是佛所说的自然，这是讲我们的如来藏，讲我们的体性。但是它的相用呢，的确会因缘生灭。你说佛它变成应化身，也是要因缘生灭啊。它的因缘是什么？它如果当时在因地没有发愿说，只要众生有苦，我就众生 knock the door，我就一定要回答众生有应，我必有求。当初他没有这个因，他怎么可能现在有这个果？这就是当初的因果果所形成的啊。那所以佛只是说，菩萨他们是随染净缘，净什么？干净的净，干净的因缘。那我们凡夫呢，是染污的因缘，分别在这里。但是佛菩萨他就要倒驾慈航，他要回到这个五浊恶世来救苦救难，他也得要有因缘呐。他如果今天断了这个因缘，很奇怪， 我们今天上课共聚一堂，能够上了这么久，我们累世有我们的因缘，绝对不是这一世谁谁谁拉了谁来我家，然后大家就在这上课了。各位同学，肯定不是，一定是前辈子、前几辈子，大家都在那学堂里面啊，可能穿着不同的衣服在那上课，然后呢就没办法成道，没办法成佛，就又纷纷投胎，就继续前世的因缘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而且我想我们结的是善缘，大家听法听得很开心。所以佛也是啊，你知道小乘人呢、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你修修，如果你只修慧啊，不修福啊，就是说什么，你只修空性，不跟众生结缘，你也不修福德，就好像罗汉托空钵。你知道阿罗汉如果他转世回来啊，他今天如果需要化缘，我看他化不到缘的，因为他跟众生没有任何一点因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在阿罗汉修空嘛，他也不普度众生，他也不跟众生结缘，阿罗汉他绝对不会主动来跟你说法的。Sometimes 很稀有的机缘，就你在深山里面哪里碰到阿罗汉，你如果跟他请教。什么什么，他会回答你几句，他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，也不会主动来做任何事情或帮助你。哦，这个是阿罗汉的习性，但他空性一级棒，那你就要他就要 wish 他不绝对不要再有机会回来，他回来他托钵他饿死了，不是人家不给他钵饭吃，要不然就是那一家呢饭刚好给完了，要不然呢就是那家呢没有人在。哦，反正七搞八搞，或者他拖了一个钵，结果摔了一跤。总之，他就吃不到饭。这个就是跟你讲说，各种情况都是要有因缘的。但是佛啊，很好玩，他讲了因缘，讲了自然之后啊，他就告诉你，因缘自然啊，是不能执着的。啊，凡夫着重因缘，外道是不是着重说，哎，怎么自然啊？他有他的自然啊。反正自然因缘呢。就是讲的是娑婆世界的有，他说这个你是不能执着的。那么，那小乘是什么？哎，因缘自然的，我都给你断了啦，我就到空里面去，那叫什么？叫断灭。他告诉你，断灭因缘自然这件事情，哈，也是不能执着的。那菩萨是不是层次比较高？他并不执着于因缘自然，他也不执着什么？断灭因缘自然。哎，他层次比较高，他两边都不执着。凡夫外道是执着于因缘自然，小乘呢是执着于断灭因缘自然，菩萨呢是两边都不着。哦，但是这个啊，菩萨功力还不够，这就是我讲的，他觉得有是有，空是空，虽然我空有两边，我都不着。你这地方一定要听懂啊，再往上一个层次是什么？我再用一个比较这个通俗的比喻，菩萨知道 KTV 失火的 KTV 跟草原两个地方，他都不执着，但 KTV 是 KTV，的确存在，草原是草原，的确存在，他只是两边都不着。有众生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他就到这个 KTV 里面去了。那有的时候哪边草原需要他，他就到草原。所以他的慈悲心啊，让他不着。涅槃，那么他的这个智慧呢，让他不着轮回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他的慈悲心让他不会执着在草原上面，那么他的空性的智慧让他也不会执着在那个失火的 KTV 里面，他两边自如，这已经是很厉害了。但是对于这个菩萨来讲，空是空，有是有，他只是空有两边都不着，因为他还在告诉自己不能执着嘛，不能执着。举凡他还在告诉自己不能执着的时候，那空是空，有是有，都还在。再上一层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后来上次讲说那个经文，我把那经文翻出来，是非因非缘亦非自然，非不因缘不自然。后面讲什么？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，什么意思？他告诉你啊，为什么来一个无字在前面？那个无是什么？对。连不执着有，也要远离；不执着断灭，也要远离。你看看这层次哦，凡夫是执着有，阿罗汉是执着什么？断灭。菩萨是执着什么？菩萨是执着什么？两边都不能执着，那是他的执着，对不对？菩萨是执着着，哎，有也不能执着， 断灭也不能执着，空也不能执着，那是菩萨最后的起心动念的执着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加个无字在上面，告诉你连两边都不能执着的这一点点执着，这一点点的起心动念，你都得把它放下，那就是那个无字。到这边是不是全听懂了？大家，哇，每个人都在点头，我真的太欣慰了。不知道是打瞌睡点头还是怎么回事？好，那很棒。这个地方是不是今天我们前面九番像过去都听明白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就讲第十番显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后面也不讲了，这样大家呢省点事儿。我们今天把十番显见给讲完，但我后面会给你们起个头，所以你们回去再做复习的时候会比较预习的时候会容易。第十番简介呢是重头戏，不难啦，只要刚刚我们所讲的你全部听懂了，第十番5分钟就讲完了。第十番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那个经文，阿难薄佛言，世尊呐、啊，他说必妙觉性非因非缘。啊、哦，世尊，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有四种缘？所谓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，是亦云何？他说，老师啊、哦，你刚刚都讲说非因非缘啊，不对吗？是不是？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吗？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这个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。那他说你讲了半天，你就讲没有因缘，但是我记得哦。他说，因为阿难都在佛旁边，所以佛讲过什么他都记得。他说，可是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讲说，哎，要有你今天见性能看到东西，要有四种缘分哦，要有空，要不然要有明啊，要有虚空嘛，然后要有色相明，就是那个主可以看到色相啊，而且你要有心啊，还要有眼哦。那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有点前后矛盾，所以佛才跟他讲说：“阿难，我说这个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啦。”他就有跟他讲说：“我讲的这些东西是方便法门，是当初啊你们在学那个跟外道学习的时候啊，我就先用方便法门把你们带进来。我当天就跟你讲如来藏，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谁会信？没有人会信嘛。所以你学佛，你要慢慢慢慢，因为太深了。”所以得循序渐进，一步步来。先跟你讲方便法门，再跟你讲了义经。先讲不了义，再讲了义。所以啊，说阿难啊，无复问汝，我就来问你啊。如果你刚刚有这个问题，我就来问你。他说啊，世间的人都说我能见啊，我看到东西了。那我就来问你啊，什么叫做能见？什么又叫做不能见？那阿难就说。哦，那世界上啊，反正就是因为有日月光嘛，所以阿难觉得一定要有光，不管是你日光也好，月光也好，或灯光也好，就一定要有光。有光啊，你才能够见到种种相，这个就叫做见啊。那若复无此三种光明，他说就不能见，反正没光就不能见，这是小乘嘛。所以你看那个是。第一番显见就在讲见性，显见是性。那阿难这边当然他可能已经听懂显见是性了，他这边只是讲说一般人在说见是什么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佛就说阿难啊，那我就来跟你讲，就 challenge 阿难啊。他说，如果无明时明不见，就是没有光的时候啊，如果这就称为不见的话，那你应该不见暗呢、啊？为什么？若必见暗。此但无明，云何无见？他说：“你无明的时候，明不见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光亮的时候，就称为不见。那你应该连暗也见不到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有光的时候，你再去想这个逻辑啊。那我们如果今天先不看这个经文，你去想这个逻辑。今天呢、啊、有光，你就看到这所有的色相，你称为见。那今天没有光的时候。”你见到暗，就称为不见。那你这个地方是不对的，因为你明明自己说我见到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连暗都没有见到的话，你怎么会跟人家讲我现在一片漆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只见到暗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世间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其实刚刚在讲第一番显见，同样的概念，你见明其实是见。见暗也应该叫做见， 因为你今天说我见到了岸，见岸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见到明？那么如果你今天说我见到岸，这样子如果叫做不见的话，见到岸，你见到明不见岸叫做不见，那你见到岸不见明，那也要叫不见。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啊，他说阿难，若无明时，明不见者，应不见岸。我们先把这一段念一下啊。若必见岸，此但无明，云何无见？阿难，若在岸时不见明故，名为不见；今在明时不见岸时，还名不见。其实就是说你在岸时，你是不是？你看他的逻辑，我再讲一次：你在岸的时候，你见不到明，你是不是说你自己见不到东西叫不见嘛？好，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。那同样的逻辑，今天你在明的时候，是不是可见到了五彩各种色相？但是呢，你见不到岸，那你也应该叫不见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见到岸见不到明，你说是不见。那你今天见到明见不到岸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应该叫不见？因为你这两种，你只能见到一种嘛。所以他说这两个相啊，照理这样讲的话，那两个都应该叫不见。你不能说见明才叫见，见暗叫不见，这个逻辑应该清听懂了啊！我再讲最后一次，就是你见到暗的时候，你是见不到明的，你在黑暗之中，不管你是因为在黑暗之中，还是你没了眼珠子，你见到了暗，你没有见明。如果这样子的定义叫不见，那反过来，你见到了光明，见到了五彩色相，这时候你见不到暗，那也应该叫不见啊。对不对？没理由这样就叫见啊，所以其实应该两边都叫不见，但现在不是嘛？你又能见明，又能见暗，所以他告诉你，绝对不是说啊，你的见性会忽然消失了，其实都是你的那个外境在变化。如是则知二俱明见，云何不见？其实两个都叫见，你就应该说两个，要不然都是不见，要不然两个呢？都是见，你不能说见明叫见，见暗就不见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那后面啊就来了，这一段是我们最精彩的地方啊。他说啊，所以现在啊，你要再记得一件事情，这边就是所有层次的分别。第一个层次叫做真见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；第二个层次呢，是那个能所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见性。往见性再往更粗一点是哪一样东西？有谁能回答？比见性再更粗一点的是什么？见性是没有分别的，有分别的是什么？ 见分啊。 有分别的是我们的视啊，我们的视心啊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视不是就用来分别的吗？所以记得哦，这一共三层哦，第一层是真见呢，就是如来藏啊，第二层已经是妄见了。但是只有能所，没有分别，对不对？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见性。见性是看得很真的，它没有失真哦。它就像一个镜子，什么东西来，它就照那个东西的样子。等到我们意识心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妄上加妄。前面第一个如来藏是真见，然后再往后面呢是妄见。等到我们识心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妄上加妄。啊、哦，你去想一想哦，那个视心啊，跟那个能所的差别，能所是真的，什么东西来，他就看到一个圆，看到一个方，他也不会去分别，也不知道这是苹果，也不知道这是凤梨。等到分别的时候，他就会安上名言啦，哎呀，这个是水果，这个是好的水果，那个是不好的水果，那不好吃。哦，他心里就多了一个哈哈镜。那个能所是一个非常平、非常光亮的一个镜子。完全没有失真，那个视啊，那个视心是一个哈哈镜，那个哈哈镜啊，我告诉你是你心里想看什么你就看到什么。人家真我有看过啊，有那些真的是业力很重，你说人再怎么对他好哦，或者是父母再怎么对他好，朋友再怎么对他好，儿女再怎么对他好，他的心只想看到人家对他不好，他就永远看到都是人家对他不好。我有看过这种人，就是苦啊，那个就是他的视心，那什么是个哈哈镜？他看到的根本就是远离真相，连能所看到都已经不是真相，那何况那个哈哈镜？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啊，这个他说啊，见明之时啊，见非是见。第一个见啊是什么？第一个见就是见性。你先写一下，我告诉你怎么去读懂这个，很容易的。第一个见是见性，见性啊，见到光明的时候，见非是明。你能够见到光明，其实那个光明啊，你就把它想成是视心，就是那个视。光明是外境，真正看光明的其实是我们的六根，不是你要经过六根再看到外境。哦，你就去想你的见性，如果或者我们先用简比较简这样好的，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讲这个。你的见性啊，看到外面光明的时候，你的见性啊。不是那个光明，你再去想一下啊，见性啊，看到外面环境的时候啊，你的见性并没有混浊在那环境里面，就像你在岸上看那河里面游泳，我们是不是说你在河流里面游泳的时候，你是看不清楚河流里面的样子的？你在河流，你不管有没有游泳，其实你就是随着那个河流的波浪一直往前冲。你在那边很努力的游，你也只可能看到你旁边几个人或旁边的景象，你是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河流的影像的。但是你站在岸上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河流的影像。所以见明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明暗通色这所有一切相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你并没有陷入，你没有困在那个境界里面，你是站在外面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那个见性其实是没有被污染的。对于那个外境来讲，他在外面看得非常清楚，也就是说，见性并没有陷入那个境界里面。这样能清楚吗？你在岸上看这明暗通色，所以见明之时，见非是明；见暗之时，见非是暗；见空之时，见非是空；见色之时，见非是色。所以四意成就，就是因为这四个方，这样解释，四个意义而成就了见性。见性是什么？其实见性本身，你去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他是脱离这外面的境界了，脱离六尘、六根跟六识哦，他是在一个比较超然的一个状态，在这看着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那个明暗通色讲的就是外面的六尘。六尘呢，是我们六根会面对六尘，然后你还有那个六识会做分别，这就是我讲的是最粗的那一段，妄上加妄的那一段，见性只有一个妄。后面那一段是妄上加妄，所以他是在河上面，在岸上面看这个河流，在山上看这大海。这一段应该还不难嘛，哦，其实都是能所的概念，但后面那一段呢，就需要稍微仔细解释一下。但是一样的简单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，是什么意思？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我们先解释这两小句。第一个见啊，是真见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。如来藏，第二个见是什么？第二个见是我们的见性。当如来藏见到见性的时候，见非是见，这个如来藏啊，就没有跟见性混在一起了。这样能听懂吗？真如看到你阿赖耶识的时候。真如就不是阿赖耶识，他没有混到那阿赖耶识。你的真见如果堕到了妄见里面去的时候，真见是看不到妄见的。就像你掉到那个河流里面去的时候，你是看不清楚河流发生什么事情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如来藏，我们再讲一次哦。第一个见是真如，是那个真见；第二个见呢是见性，是妄见。你知道这都是相对而言，前面那一大段见性是。那个妄见，可是后面那个六净六粗啊，那所有东西是妄上加妄，对吧？那这边是什么？是真跟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个层次是什么？是真，真是什么？真见跟如来藏，然后中间是什么？是妄，妄是什么？见性。再往后呢，是妄上加妄，妄上加妄是什么？ 是六识，这个层次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第一个见是真见，真见见到妄见之时，真见见到见性之时，如来藏见到见性之时，就是你无来藏观照发现哇，这个是见性的时候，表示你在岸上看到了河，你没有在那河里面。真见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堕入妄见了，你是脱离的，你是跳出来的。见非是见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第一个见，第就是等于说是见非是见，这两个见，前面的是如来藏是真见，后面的呢是见性。所以当如来藏见到见性的时候啊，这个如来藏并没有堕入见性之中。当真见见到妄见之时，这个真见并没有堕入妄见之中。这边有没有听懂？ 所以这个见见之时，第一个见是真见的，然后见见之时的那第二个见是妄见。 对， 因 对，我们在我们没错，你前面是不是有跟我四个见字？ 对， 一三是真见，二四是妄见。好，所以呢，真见是啥？是如来藏。妄见呢？妄见是见性。那个妄上加妄之见呢，就是那明暗通色那玩意儿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识。好，前面大家比较容易啊，这个地方是因为它都用见字，这个是天才翻译的，因为它都用见字，所以呢会比较混淆，但是你把它一写清楚就没问题啦。一三是真见，二四是妄见，所以当真见见到妄见的时候啊，那个真见已经非是妄见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真见没有堕入妄见之中。当如来藏能够很清晰的看到那个见性的时候，他没有堕入见性之中，就是那个他那个如来藏是真体啊，真没有堕入妄，所以呀、啊，真才能够见到妄。如果真堕入妄中的话，真是不见妄的。这样行吗？这样应该听懂了啊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下面一句呢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这边是不是有三个见？第一个见呢、啊、是真见，后面两个呢是妄见啊、哦。你想想看啊、哦，如来藏见到见性的时候啊，如来藏并没有堕入这个见性之中，没有堕入妄见之中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如来藏由离开见性，就是这如来藏没有堕入见性之中，它不是见性，它没有堕入到这个妄见之中，妄见之中，所以前面的真如由是离开的，离开后面的那个妄见，真见呐、啊、是离开妄见的，真见没有堕入妄见之中，然后呢？见不能及，这个见是什么？这个见是妄见，就是说这个妄见是没有办法去 access， 那个及是什么？就是抓不到，没有办法够得着，没有办法去理解，没有办法去关照的，就是这个妄见，就是有限的这个知见，有限的妄见是没有办法去反观原来的如来藏的。见不能及见，你可以这样讲。妄见不能及什么真见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说啊，见见之时，见非之间，你就去想这件事情。如来藏啊，如果今天看到了，今天真见如果看到了妄见，就他发现那个东西是妄见哦，表示什么？他没有堕入妄见之中哦。所以呢，那个真见啊，是离开着妄见的，没有堕入妄见之中。而最后一句说什么？这个妄见啊，也没有办法去够得到那个真见。就是哇，妄见是离真见很远的，妄见是够不到真见，这两个是两件事情。那你看呢、啊？当你的见性看到你的那个意识心看到外境的时候，见性是不是也是离开那外境的？那么见性那个时候是妄见。虽然是妄见，可是是比较没有那么妄，对吧？那后面的外境啊、明暗啊、通色啊、这个清浊啊或空有，那外面的境界，那全部都是第六意识，那是妄上加妄，已经是一个虚妄假的东西了，它还起分别心，这个叫做妄上加妄，所以更妄啊。真见 versus 妄见，然后妄见呢再 versus 旺上加旺之间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你啊，今天一定要在河流，脱离那个河流，到岸上。记不记得我们上两周都有跟大家提一下那个禅修的事情？仁波切教我们什么？敏鸠仁波切教我们什么？他说你在禅坐的时候，你要去能够盯着，不管外面，你可以圆内镜，你可以圆外镜去禅修，你也可以不圆任何境界禅修，你也开放式。如果今天你圆境界，你不管圆的是一个声音也好，或者是一个杯子椅子一个状态也好，或者你圆着自己的情绪也好，或者你对着自己的身体的痛啊，或者痒啊，或任何不舒适的感觉也好，甚至你对着你身体非常舒服的感觉也好，当你在做这些禅坐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你要做的是盯着这一个境，你觉知到它的存在，但是你不要跳进去，你不要去说我喜欢它或我不喜欢它，你不要去分别或跳进去。就是同样的，你在生活日常生活之中，你只是觉察到它，你接受它，你与它同在，但是你不能起分别执着之心。这个就是同样的，见见之时见非之见。当我们在外面生活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外面的境界，你不能够与它起舞，你只能说我明白了啊，这个有这个声音，有这个味道，有这个状态，我身体有这个感觉，我有这个情绪，但是你是盯着它，你要在岸上去看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完这一段，你在岸上去看你自己，在岸上去看外面的境界，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真的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去，甚至我们然后上六祖坛经的时候，搞不好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禅坐十分钟。我们休，等会因为这堂课已经上很久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休息？休息完，你了解这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甚至一起对着那个静修，就是告诉你见见之时，见非之见。这八个字你可能会记在心中，你以后禅修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你之时自己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它是经由禅修的方法来帮助你完全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。所以到这边我们应该十番显见已经全部讲完了啊，最后只剩下一句话了。最后一句话他说，汝等声闻啊，就说你们这些小乘人啊，狭劣无视啊，这很无知啊，虽然好像觉得自己懂得很多，事实上懂的都是一些比较偏不是很完整的道理，不是实相，所以没有办法通达清净实相。那无今慧汝，就我今天要来教导你们大家当善思维，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大乘啊，我今天所讲的十番显见，你才有办法无得疲惫妙菩提路。你啊，不能够说倦怠啊，然后厌恶啊，你一定要照我所教你们这个十番显见里面的内容去修，你才有办法证得妙菩提路，你才有办法真正大觉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十番显见一气呵成全部讲完了。好，那各位同学给你们消化一下。